好酷啊！给咱们上课的老师太有才了吧，好想近距离接触一下。昨天那个打球超级好的男生是哪个院的？ 中文十级的外国小哥， 操作起飞的技术大佬，想必校外风云人物。哎呦，别想了，你怎么可能接触到人家？人家可是大明星，除非你知道， 问题的答案尽在 Shining Star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学期第一期 Shining Star， 我是主播徐新宇。那么本学期呢，我们的节目又迎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吴文杰，来文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主播吴文杰，然后我是来自高翻院一七级英翻的，然后我是来自香港的，我另外还有一个节目叫快嘴闯世界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呀。 好的，欢迎文杰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组。那说起来呢，其实过了假期，然后咱们的新学期也已经开始一个月了。这一个月里啊，大家又多了非常多的课，像我们又多了一门课叫离散数学，用的还是英文版的课本。我作为一个学数学的，我表示很难过。 然后我现在最喜欢的课就是那个中国文化通论，然后我还记得上一个学期的时候咱们都是按着课本讲的，可是这一个学期之后呢，我们赵冠群老师就跟我们说咱们不按课本讲，我们就讲故宫。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赵冠群老师做客我们 Shining Star， 做自己的节目叫尬聊故宫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听一下呀。不过我之前有跟文杰聊到说，听说您是一位教学方法非常独特的老师，然后刚才文杰也提到特别突兀。 不是，就是你一下问了我好多啊。那个当老师呢，大学老师当了大概3年多、 哦、 然后我以前也当过1年的高中历史老师。 哦， 有课本吗？我都不知道呀。 有啊 开玩笑啊， 老师都是按着那个课本讲，然后就是说那个中国的那个崛起的历史什么的，然后什么秦朝唐朝什么一个一个讲过来 啊， 还有什么秦淮分界什么，然后就、 哦、 我都看不懂。 我作为一个理科生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因为这个文化通论呢，主要是给本科生的学生来普及中国传统的文化。那么那个传统文化这个文化通论一呢，老师已经给你讲过一些系统知识了，所以从我开始呢，就通过中国古代的建筑啊、艺术啊，还有一些古代的故事，来揭示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。 那老师您有这样的想法是就一当老师就有吗？还是说之后在慢慢的教学的过程中才有这样的想法的？ 一开始的时候我实际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就是传统的商法，比如说我特别想设一门课叫中国哲学史。然后就从诸子百家开始讲起。但是这样讲的话会稍微枯燥一点，所以怕学生不太好接受。那么就开始从故宫这样一个范围来讲背后的文化的故事。至于特别的教学方法我觉得也没有，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扯多一些。 对 我的天， 就是有点像开玩笑说的那个历史。然后例如我记得好像中间还有说过一次，就是说乾隆说只做和他爷爷一样只做60年的皇帝，然后给自己盖了一个后花园嘛。 乾隆花园，对，那乾隆他真说过啊，确实是这样。 然后后来好像说不行，我还是要多做几年，然后又去多做了几年皇帝这样。 他不愿意放权嘛，对，确实是这样。 一个作为皇帝的可能心还是有别的地方所属啊。那其实您是专业学故宫学这一边，但是他现在呢，就我们提起故宫学这个词，他提起故宫好像更多还是一个旅游地点而不是一门学问。那想问一下赵老师，当初是因为什么就对故宫这门学问感兴趣的呢？ 一切都是缘分。 都是缘分。 我也没想那么多。我本科呢是学历史教育的，然后研究生研究的是博物馆学和艺术，博士呢研究的是文化遗产保护。我研究生考研的时候，我的研究生导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，叫段勇，所以呢就跟着他呢就以这个博物馆学以及故宫为研究方向。然后我研究生就是硕士考博士的时候，我想换个老师。想换个方向。然后我就考了现在的老师单霁翔。当时呢他是国家文物局的局长。我就想学一下这个文化遗产保护。结果我考上他1年以后，他就调到故宫博物院当院长了。 然后他就找我商量说，你看我到故宫了，要不你还是研究故宫吧。所以一直没有走到所以一直没有走出这个圈子。 就百转千回，最后还是回到了故宫这个地方。 那据我所知，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很广泛了，然后其中包括建筑、信仰、民俗、政治还有历史等课题，然后已经可以单独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。那请问老师，那么深奥的故宫学研究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然后核心又在哪个方面？ 简单的说，实际上故宫学并不深奥。故宫学呢是2003年的时候，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郑新淼提出来的一门学科。当时的定义呢，它就是综合学科。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，大家可以直接跟敦煌学、甲骨文学进行比较。实际上它是一个研究的范围和领域。那么在这个范围和领域中，是要借鉴多种学科，比如说社会学、统计学、博物馆学。还有文献考证，多种学科来进行辅助的。那么故宫学呢，它只是一个范围。在这个范围之上呢，它可能更偏综合、偏应用，因为故宫学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故宫保护好，把故宫的文物保护好，然后为观众做好服务。 我记得好像当中也有包括，就是比如说一些故宫里面的设施啊什么的，好像都包含在那个故宫学里面，对吗？ 对，它属于博物馆学的一部分。我在上课的时候讲到了博物馆要为公众服务嘛。 它特别像服务行业的一种学习啊，感觉要学习就是怎么样服务好那个就是来的那些各地来的那些 游客。 对，游客。然后我记得好像当初还有设，就是您说过就是在树旁边，然后设那种椅子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。 树旁边设的椅子你能详细讲一下吗？那是 哦，这个如果有图片的话会更有趣，是吧？故宫把这个端门广场收回来以后啊，对端门广场进行了改造。端门广场呢有56棵树。然后呢所有的树呢旁边都会有一个树坑啊。然后大家知道呢，各地的游客到了北京来以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啊是看升旗。看完升旗以后啊，看天安门广场，然后从天安门呢到端门，然后再从端门到午门，进入到故宫进行参观。在端门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就要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休息休息，然后买了票，然后再去故宫参观。那么太累了呢，他们就坐在树坑里，坐树坑里吃东西啊，喝口水。那么这对博物馆来说，让观众 不雅观。 对，这么不是博物馆的不雅观，实际上是，怎么说呢？应该是博物馆没有对观众做好服务。所以就把这个，所以就在树旁边做了很多的凳子。但是由于观众太多呢，还是有人坐在树坑里。所以就把树坑给填上。填上以后呢，它不是最终的办法，所以又在树的旁边呢做了四面的凳子。四面的凳子，这样的话观众可以坐在凳子上，又同时也可以靠在树上。就这样一个小故事。 这可能要麻烦我们后期的采编同学要专门去找一下图片，然后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图片的话，可能会更直观的了解到那个赵老师在讲什么。然后故宫作为全球最大的榫卯结构建筑群，红墙内的传统文化魅力近年来呢慢慢显露。赵老师能不能举几个故宫是如何创新和迎合现代社会，就像您刚讲的一样，就是他把树坑填平，然后又为人们建了凳子，然后他又让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，他是有什么非常特别或者与其他建筑不同的地方吗？ 这个例子呢倒是很多。那么首先讲一个吧，我呼吁咱们广大的学生啊，自愿报名到故宫去当志愿者。实际上咱们是有优势的，特别是语言优势，对吧？然后到故宫去当志愿者呢，也可以为世界各国的观众来进行服务。然后你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故宫的建筑啊，还有文物的知识。再透露一个好消息啊，到故宫当志愿者呢，故宫对志愿者的地位啊是很高的。每年呢都要举行一个感谢志愿者的一个活动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向观众开放的地方。还有呢故宫呢建了一个数字博物馆。就是在端门，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预约进行参观，然后有最新的这个 科技能够展示现在的养心殿，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VR 哦， 然后你们会感觉到身临其境，就在这个养心殿里面。 嗯， 然后你还可以批阅批阅奏章，然后和大臣谈谈话。 哦，我记得好像还有就是有一些文物会产生自己的那个三维，就是证件照。 对对对对啊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故宫每天5点钟就下班，主要是考虑，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古建筑， 嗯， 然后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有摄像头，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安灯， 嗯， 所以呢，主要是考虑到对故宫的安保问题。那么每天5点的时候故宫要闭馆，然后在这5点的时候利用这一点点的还残存的阳光开始对整个故宫进行清场。 嗯， 那么大家手拉着手，一个门一个门，一个墙一个墙的检查啊，要确保故宫里面没有外人。所以故宫的清场，大家想一想，整个紫禁城大概8000多间房间，70万平方米，故宫的清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科学活动。 嗯，最后的话，您有一些就是您研究故宫这么多年，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关于故宫的知识啊什么之类的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 有趣的故宫的知识呢，大家可以去听我的课，我的课全是有趣的故宫的知识。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点吧，啊，说个一两点。 嗯， 现在故宫的慈宁宫和宁寿宫已经开放了。 嗯， 在宁寿宫呢，有一株花，叫文官果。 嗯， 啊，文官果树，然后它的开花呢大概是4月份到5月份，一共开20天。嗯，它的花在北京啊非常少见，特别有特色。嗯，刚开的时候呢是白色的。 嗯， 慢慢的会变成绿色，然后会变成黄色、红色，等最后完全盛开的时候是紫红色。 哇，这个 啊，所以春天来了，大家可以去故宫看看这个文官果树花。那么讲到了这个呢，再给大家讲一个故宫的御花园。 嗯， 那里呢有一个木化石，知道什么是木化石吗？ 是木头变成的化石是吗？ 对，是木头变成的化石。我们知道恐龙化石， 嗯， 对吧？但是实际上，这个木头在地层里面不光可以变成煤，它有的极为稀少的变成了木化石。 嗯， 那么乾隆皇帝呢有一块木化石非常喜欢，就放在御花园里。 嗯， 乾隆皇帝还写了一首诗，叫不计投河日，晚逢便十年，柯锹自尖耳，节礼尚依然。 嗯， 大家去御花园的时候可以找一找这块石头啊。同时呢咱们北屿也有木化石， 大家可以去寻一下吧。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， 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。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本期的导播钱薇婷、采编冯雨谦、宣传王雨婷，我是主播吴文杰， 我是主播徐新宇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98.2 兆赫， AM927 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骑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广播剧第145次告白，上。哎，我话都说这么明显了，你也该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？哎，你先别急着否定，退一万步讲，我们暂且把这件事想成一场冷酷无情的交易，用你的不算讨厌可以试试，来换我这颗热腾腾红彤彤的赤诚真心。这笔买卖无论怎么算你都不算亏，对对吧？啊，哎，第144次，这是我第144次幻想告白时的场景。古人言：“